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8月29号星期二，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6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如今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人在电商春风的吹拂下有了新的身份标签，农产品卖家。他们正在通过网上销售开辟第二致富通道。 无人机当快递小哥，这在不久前还是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的专利，现在却正在成为中国消费者网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日前，京东企业准备申请在大兴部分地区尝试无人机送快递业务。京东配送无人机是自主研发的机型，能够实现全自动化配送，不用人工参与就能完成一系列智慧化动作，包括自动装载、自动起飞、自主巡航、自动着陆、自动卸货、自动返航。 候鸟儿童一般指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子女，平时他们在老家的学校读书，寒暑假期间从家乡迁徙到城市与父母短暂相聚，假期生活结束，这些小候鸟又将告别父母回家读书。社会专家将这类孩子称为候鸟儿童。随着开学季的临近，在北京经历了短暂团聚的小候鸟们又要和父母分别，他们不得不回到那个能够遮风挡雨却没有爸爸妈妈的家里，背上小书包，带着依依不舍的伤感，小候鸟踏上回乡的路。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如今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人在电商春风的吹拂下有了新的身份标签，农产品卖家。他们正在通过网上销售开辟第二致富通道。走进密云穆家峪镇新安庄村，家的味道民宿，干净的小院布置的温馨舒适。主人刘鑫今年27岁，3岁时因为车祸造成高位截瘫，如今只能靠轮椅行走。刘鑫说，我们村在地理位置上优势不明显，必须找到一条结合现有资源的家庭增收渠道。刘鑫参加区里农业服务中心组织的电商培训以后，开启了淘宝店。刘鑫说，我负责运营，妻子负责拍照，父亲负责采购送货，母亲负责包装，如今淘宝店成了他们一家人每天忙碌的事业。 密云农业服务中心重视农产品质量，主动帮助电商对接农户生产基地，严格开展质量检查和抽查，确保产品符合绿色无公害标准。刘鑫的淘宝店不仅有自家生产的农副产品，还有其他基地的。刘鑫说，一个贝贝南瓜在网上每公斤能卖20元，每天能卖50多公斤。目前自己的网上淘宝店月销售额3万多元。为让密云绿色农产品更加方便快捷地走进市民家中，近两年来密云大力发展农品电商，目前全区已经有电商50多家，包括密农人家等一批知名品牌。 密云只是北京市农产品电商发展的一个缩影。北京市农委介绍，5年来北京农业电商取得了快速发展，电商企业增长迅猛，农民合作社、农业生产企业加入电商行列比例不断提高，苹果大桃、昌平苹果、延庆蔬菜等特色农产品纷纷上线。 全市3900多个村中，农民合作社和农业电商的比例占到25%左右，已经形成平台型、生产型、贸易型、电商加休闲采摘等比较成熟的电商模式。在传统的销售方式之外，为京郊农产品开辟出了第二支付通道。 本台消息，无人机当快递小哥，只在不久前还是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的专利，现在却正在成为中国消费者网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日前，京东企业准备申请在大兴部分地区尝试无人机送快递业务。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说，我们正在筹备向有关部门申请大兴部分地区的空域使用权，希望在北京第一次尝试无人机送快递。在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京东六旋翼无人机吸引了很多观众的注意。 这个壮实的机器小伙可以自动卸货，载重达到了20公斤，能够飞行20公里，航行的速度为每秒15米。京东配送无人机是自主研发的机型，能够实现全自动化配送，不用人工参与就能完成一系列智慧化动作。目前，京东配送无人机已经在陕西西安和江苏宿迁等地投入运营，主要是从京东的配送中心或者配送站把包裹送到乡村推广员的手里，然后由乡村推广员完成订单的最后交付。 本台消息，候鸟儿童一般指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子女，平时他们在老家的学校读书，寒暑假期间从家乡迁徙到城市与父母短暂相聚，假期生活结束，这些小候鸟又将告别父母回家读书。社会专家将这类孩子称为候鸟儿童。随着开学季的临近，经历了短暂团聚的小候鸟们又要和父母分别，他们不得不回到那个能够遮风挡雨却没有爸爸妈妈的家里，背上小书包，带着依依不舍的伤感，小候鸟踏上回乡的路。 燕子姐和丈夫在北京做生意已经8年了，孩子一直都是在老家由老人照顾。燕子姐告诉记者，孩子在老家没人给他们辅导，我每半个月才和孩子通一次电话，说的最多的就是让他上课要专心。燕子姐和孩子通话也会有一些日常生活的简单沟通和交流，但更多的是让孩子好好学习，以后有出息，不必为生计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孩子。燕子姐说，儿子7月一放假就来北京了，这些日子主要是让他写作业，再帮着简单做些家务。虽然燕子姐和丈夫每天都忙着小店的经营，顾不上过多的照顾和陪伴儿子程程，但是程程心情还是挺好，每天都很开心。 程程说起爸妈带他出去游玩的经历，嘴角一直挂着笑，有时激动的还给记者比划自己见到的趣事。他说，今年爸妈带我去了鸟巢、水立方玩，鸟巢周围广场晚上会亮起红色的灯，旁边的水立方也有变换的颜色，真的非常漂亮。他们还带我去了北戴河，我在沙滩上挖沙坑、堆大城堡，还捡了贝壳送给妈妈。当记者问程程有没有因为父母没时间陪而不开心的时候，程程看着记者犹豫了会儿，又摇摇头，露出满脸的笑容。新学期临近，不止程程，还有和程程一样的学生流和探亲流组成的迁徙队伍开始踏上返乡的征程。 本台记者报道，在位于南城的大兴生物药产业基地里，有着一家面积过万、北京最大的体育场馆。最近这里也是吸引了很多玩家的关注，来自海淀区的陈女士就是特意带着孩子和朋友来体验的。 开大概1个小时车要来，我觉得孩子们就喜欢蹦吧，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啊，或者一个这样的场地啊，孩子还是挺喜欢的。 走进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远远就能看见棕色建筑的道径运动中心，由旧厂房改造后的运动馆还保留着原有的粗犷风格。作为全国首家中国体育创新性运动场馆综合体，这里有篮球、蹦床、攀岩、室内滑雪等12个体育项目。道径运动中心董事长翁世朝告诉记者， 从大兴来讲呢，就是实际上就体育产业呢，或者体育文化生活相对配套比较少的一个区域，像这个医药基地，这个应该更加缺乏这种配套的功能，所以我们呢 利用这个很好的市场切入点，做了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一个场馆呢，是一个大厂房改造的一个项目，品种非常精彩，的一个体育帽，这里面含有篮球、体操、蹦床、滑雪训练，还有就是击剑啊培训、攀岩、团建的多米诺啊等等，这个十二个业态，二十多个小项目，非常的丰富。 其中最吸引人的要数占地4000平米的蹦床了。那4000平米到底有多大呢？ 一个球场应该就是420平，一块球场的大。 九块球场。 上百张大小不一的蹦床被划分为专业蹦床、自由弹跳、巨型海绵池等7个区域，其中4米高的勇敢者跳台和6米5高的魔鬼滑梯也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挑战。来自科德学院的刘天宇告诉记者：“ 我刚才看你自己亲自体验了一个这个从几米高一平台跳下来，你什么感受？ 就是刚躺往下躺的一瞬间可能有点害怕，但是到底下之后其实还挺好玩的。感觉 以前有来过这个场馆 没有？我是听别人介绍来的，之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然后其实它很安全。 你说一下最吸引的一个地方。 就是那个7-8米的滑梯，那个滑梯看上去很高，就尤其是从上往下看的时候就跟跳楼那感觉一样，但是吧一下来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而蹦床公园最里侧的巨型儿童城堡也是受到了小朋友们的追捧。来自海淀区的陈一彤说：“ 我来这儿很开心， 就是有这个 立体迷宫， 还有呢， 还有这边这些投篮、这些足球的这个，好玩。” 道静运动中心运营推广部孙静：“ 我们的蹦床的话，首先占地面积是4000平，然后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面积。其中淘气堡的项目就是1000多平，这个是属于我们全北京最大的一个淘气堡。然后它是可以供儿童和成人同时在里边进行游戏的。 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垂直滑梯，怎么想到会给它融入到一起呢？” 首先孩子的话就特别喜欢玩这些滑梯，然后您可以看到它那个特别大的滑梯，它其实不光是为了小朋友准备的，也是为了成人准备的，因为它那个滑道是非常宽的，首先咱们成年人就可以上去，就是包括我就可能就是小时候以后就再也没玩过蹦床了，但是在这儿的话我们就体验到了就是童年的这个乐趣。 除了蹦床以外，篮球场地也是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孙静告诉记者，这里的篮球场地与一般的篮球场地有所不同。 我们的地板的话是使用的 A 级枫木地板，就是和五棵松那个专业的篮球场馆使用的这个地板是一样的。在我们这边是可以进行专业赛事的，我们有4片篮球场，然后2片 VIP 场地，2片是训练场地。在我们这边可以进行一些就是比如说平时的训练，包括专业的赛事，在我们这儿都可以进行。后期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篮球明星的见面会，然后一些专业的赛事在这里转播。 在这里您还可以体验到全国第一家室内滑雪馆。 咱们这个机器呢是上面是一个雪毯，是从欧洲进口的，然后它运行起来就相当于一个跑步机，我们学员在上面是一个一直滑行的状态，然后这是很助于我们就是改进自己的滑雪技术，而且前面是有一面镜子，然后下面的观众可以看到上面的学员的状态，然后自己呢是可以看到自己的就是姿势的。 同时馆内还配备了运动主题咖啡厅、运动酒吧、意大利餐厅等，让您在运动的同时还可以享受美食带给您的魅力。 包括我们这边二楼的话还有一个餐吧，就是基本上来我们这一天的话就不用再去到别的地方。 孙静还告诉记者，开业以来每周的接待量都能在7000人以上，即便如此馆内的 PM2.5 都是低于国家标准的。 就是进入到我们场馆以后，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全馆覆盖的这个新风系统，就夏天的话可能就是不太体现出来，但是到冬天雾霾天气的话到我们这边运动是非常放心的，就可能外边都是烟雾缭绕的，但是你进到我们场馆以后会感到这个空气非常的清新，就一年四季我们场馆都是恒温恒湿的，首先这个环境是非常舒适的。 对于未来的发展，道静运动中心董事长封世朝表示， 实际上我们在那个大兴我们有很好的那个战略定位，拿这个项目我们做一个标杆，将来逐步在大兴呢复制这样的项目，用一个项目我们在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卫星城或者一个产业园能带动一个整个一个园区的就是将来体育生活，那么用一个项目带动了整个园区的配套。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这个呢就极大的丰富了供给侧体育产品的需求，满足社区和企业对体育文化的就是讲呢这种 市场的就是需求。我们通过体育产业呢，也能很好的解决体育产业人才的发展，培育体育产业的市场。因为医药基地是将来定位是中国药都，实际上就很好的切合了就是讲大健康的需求，体育呢正好是一个切入点。 大兴生物药产业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道静运动中心是驻大兴生物药产业基地，不但很好地利用了原有的旧厂房，而且还弥补了这片区域的配套设施短缺的问题。或许未来这里也会成为南城地区一座闪亮的体育文化坐标。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 本台消息，走进太福庄村王振启名下的场院，样子和十多年前没有什么变化。不到三亩地的院子里，只有他自己盖的那几间小平房。8月1号，黄村镇启东西片区8个村非住宅拆除腾退工作，王振启的这个院子也要马上腾退干净，等待拆除了。然而，在利益诱惑面前，他没有抢建一平米，没有多栽一棵树。2001年。王振启开垦了村外的一处荒地，在3亩左右的地上，他盖了2个大棚，自己学了点种菜技术，想要尝试一把。但这黄沙地产量特别低，忙活了1-2年也没赚到钱。还好那时镇里鼓励各村搞工业养殖大院，于是王振启也自己动手盖了几间小平房，准备出租。2005年，王振启迎来了一个长期稳定的租户，是个包工队。小老板手下只有几个工人，住在那几间简陋的小房里。王振启开始以为他们只是临时住一段时间，但十几年过去，包工队已经变成了建筑公司，还在租着他的院子，只是把这里当成了放材料的存储地。 王振启说，这个建筑公司的老板人不错，这些年没搬走不说，租金也给我涨了不少，从开始的每年5-6千块钱，到现在每年给我10万。虽然不如别人家的租金高，但长期稳定，而且只是存放一些建筑材料，没有什么麻烦事儿，我心里挺知足的。可是现在随着拆除腾退工作的启动，这一切要变了，不但没了租金，就连这院子也要没了。黄村镇贴出的拆除腾退公告上注明，拆除腾退范围内严禁新建、改建、扩建、翻建房屋，严禁改变房屋用途，严禁抢栽、抢种、装修等行为，如出现上述行为，已经发现将严厉打击。虽然公告上这么写了，村口也有专人把守，但在利益诱惑面前，还是有人去钻空子，加盖、装修、种树的情况还是出现了。谁不想在这难得一遇的好事中大捞一把呢？ 这时，王振启的租户也找到了他，一是说明这么突然让搬家有点难，二是想跟他商量加盖房子的事儿。作为建筑公司老板，他手下有100多个工人，再说院里就有现成的建筑材料，就是把整个院子盖满，2-3天完成也不在话下。可是没想到租户的这个好想法被王振启一竿子打了回去，他连商量的余地都没给，就说，我说不能盖就是不能盖，你要敢盖我就去举报你。而且他还反过来劝租户，你说费半天劲盖了房，几天就拆，那些材料不都成垃圾了吗？扔哪儿去？扔在哪儿也是污染环境，就为了多点补偿款值得吗？再说抢建也不给补偿啊。租户一看平时和气的老头这个态度，知道是认真的，也就不敢再提了。 有些想占便宜的人看到王振启的院子没动静，问他是不是没钱盖，要是缺钱的话可以合伙盖，还动员王振启的亲属一起劝，但是都被王振启拒绝了。王振启告诉记者，这个场院的租金对于他也很重要，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院子没了也就意味着没了主要收入，60多岁的他还要养活老母亲的。可是他说，黄村镇的公告里都写清楚了不让盖，为什么还要盖呢？当别人问他，你就不怕赔偿的时候，别人给的多你得的少吗？王振启笑笑说，别人分多少钱我都不羡慕，我只按照自己的良心做事，不会为了这点利益让自己的内心不安。 而且我相信党和政府会按法律办事，公平对待。国家的钱不会便宜给不守法的人，不会让老实人吃亏的。 本台记者靳诗萌报道。早在2007年到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总剖宫率为46.5%，位列世界第一，其中有11.7%的剖宫率是没有明显手术之争的。剖宫产会严重影响到产妇生育安全和新生儿的健康，同时也增加了卫生资源的消耗。有许多没有医学指征的产妇，虽然了解自然分娩的好处，但是却因为害怕产痛而选择剖宫分娩。为了解决既要顺产又要减轻产妇的疼痛这一问题，于是分娩镇痛这样的技术就应运而生了。近年来，大兴区妇幼保健院一直都在努力打造快乐产房、舒适分娩的理念，为提高产妇分娩质量，降低剖宫产率，营造自然分娩的社会环境，为优生医学的发展贡献着力量。目前以分娩镇痛为核心的围产期人文关怀，体现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生育文明，也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2015年，大兴区妇幼保健院的分娩镇痛技术就已经全面成熟地应用于产妇的分娩当中，大大地降低了剖宫产率，也得到了受用分娩镇痛产妇的认可。大兴区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傅玉纯向记者介绍。 有些产妇往往就是因为在分娩过程当中担心这个分娩这个疼痛，就是这个疼痛太厉害了，确实是痛不欲生的感觉，因为她惧怕这个，所以往往就选择剖宫产。我们也经常遇到这种产妇，但是呢，现在有了这分娩镇痛之后呢，通过我们助产师跟那个大夫的介绍，完全就增强了他们对这个正常分娩这个信心了。而且呢，分娩镇痛打了之后，肯定会减轻我们这个分娩这个疼痛，对这个产妇和这个孩子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包括增加他们的酸中毒，包括甚至于包括咱们今后产后抑郁这块都是有影响。有了分娩镇痛之后啊，这些方面就是大大缓解了他们这个顾虑。我觉得可以说是有尊严的，或者是身心愉悦的来参与这个生产的过程。我们医院正式开展了将近3年了，我们主要是通过北大和那个妇产医院通过学习的，学习完回来之后，应该说从开展到现在疼痛分娩率是逐渐都得提高的从开始的10%几吧，到现在的最高可以到30%左右，而且咱们产妇的这个满意率还是非常高的，也都是非常不错的。 2015年使用过镇痛分娩的张薇女士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生产过程，至今记忆犹新。 我是2015年那会儿，然后我最开始都知道，因为那个在门诊，然后也听过孕妇学校，然后他们那儿的那个产科医生也说过，说有这个无痛分娩。然后等到产房的时候，我就开始特别想，因为实在是太疼了，我就刚开了一个，我就觉得受不了了，然后我就一直要求要剖，一直要求剖。然后后来他们那个产房的助产士还有医生也是过来一直在安慰说再坚持一会儿，然后一会儿咱们就可以用无痛了。然后后来等到开2个吧，然后就是打的无痛，然后打完以后10分钟左右就马上见效果。 什么样的效果？ 对，就是感觉真跟之前不一样了，就是马上就不是那么疼了。我之前就是撕心裂肺的，然后开始叫，然后打完以后我觉得我可以自己控制这个呼吸了，再等个5分钟左右，基本上我就可以跟平时的差不多了，但是我还是会能感觉到肚子是有宫缩的。就跟我老公开始聊天，我说打完无痛简直跟上了天堂一样。 大兴区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傅玉纯为记者进一步的讲解了这种分娩镇痛的原理。 类似于咱们剖宫产的这个麻醉，从这个后背这块打一个针儿，蓄进一个管子，蓄进一个管子之后呢，然后咱们外边会接一个泵，然后持续的泵住这个止疼药，这样能达到一个这个减轻这个分娩的这个疼痛的这个效果。这个针和这个管蓄进去之后呢，它主要是阻滞的是咱们就是一个局部的一个麻醉，阻滞的就是咱们宫缩这个传导这个疼痛的一个神经啊，主要是阻断它这个传导而已。但是对它这个咱们中枢对这运动这块都是没有影响的，病人都是清醒的，都是这个可以运动的，可以活动的。 也就是说，它那个宫缩还是正常在宫缩， 宫缩还是正常在， 只是 在宫缩 感觉没那么疼了， 感觉只不过疼痛它传导这个疼痛的这个神经被阻滞了。所以呢，这个绝对是对咱们宫缩呀，对大人孩子这块是绝对是安全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有的产妇可能担心说我打完麻醉之后会不会智力这方面有问题啊，记忆力会不会下降，这个大家尽管可以放心的，因为它是一个局部的一个麻醉，包括打完之后咱们在生的时候可以吃饭可以运动啊，可以活动，这些都是没有问题。 副主任说，这种分娩镇痛的技术是让产妇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没有撕心裂肺的痛苦，但是却留有微微镇痛的感觉，是为了便于在医生的帮助之下完成顺产的过程。 就是说因为咱要保证它有一定的宫缩的一定的这个疼痛的感觉，到了这是第一产程的时候，因为到了第二产程的时候它需要使劲，需要有意识的配合咱们助产师摆姿势配合体位啊，把孩子生出来，这是最主要的。那个时候他要感觉到宫缩再来，所以他要配合他的呼吸，配合使劲。如果你要是说完全不知道，就像咱剖腹产那个麻醉似的，我动刀都可以，那他就使不上劲了，他就达不到一个配合咱们助产师把这个孩子生出来。 就是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那个疼痛， 哎，对对对，来调整，哎， 来调整 宫缩已经来了， 哦， 他知道宫缩已经来了，哎，这时候呢，这个疼痛啊，就是只不过就是轻微的疼那么几秒钟，哎，那个到宫缩的峰值的时候，他是有感觉的，他是有感觉，哦，这个宫缩来了啊，但是很快他就过去了，他的感觉是这样，但实际上宫缩的时间和强度是没有变化的。 当年使用过镇痛分娩的张薇女士回忆说：“ 我基本上白天是一天都没吃饭，然后晚上打的无痛才开始吃饭，然后还给自由活动了，然后溜达，然后看会电视，然后我就困得受不了，然后开始睡觉，然后后来他们那个助产师就过来了，然后开始给我查宫口，然后做阴道检查。”然后说你可以进产房生了，我当时就懵了， 嗯，就没想到，就 没想到会这么 快，不知不觉之间就可以生了。 对， 生的时候就是以顺产的方式来生， 对 吧？对， 顺产方式。生的时候肯定不会像他们之前似的没有打无痛的人那样，就是疼痛感会那么强。我那会儿是只能是我有感觉到有宫缩了， 嗯， 然后有宫缩的时候，助产师会在旁边说，如果有宫缩了，然后你就开始使劲了， 嗯嗯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配合的还行吧。然后生的还是挺顺利的，然后生完以后缝宫口的时候，我感觉还是，我知道他是有针在扎一下那种感觉，但是我没有像他们说有那种抻线呀那种疼，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无痛分娩还真是特别好。这个我是经过是生完以后大概4个小时左右吧，才开始吃了这个镇痛泵，然后在这期间呢，我也还是正常的给孩子进行哺乳，然后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然后，且孩子现在也是挺健康。 对于镇痛分娩这项技术的适用范围以及收费标准，大兴区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傅玉纯也做了介绍。 如果在我们这儿做产检的这个产妇，基本上在正常的手续产检完了之后，我们大夫可能都会他跟他，在门诊都会提前沟通这个事情。我们初步有一个筛查呢，就是说只要是他。没有什么后背这块没有明显的畸形啊，没有明显的感染这块，没有明显的一些这个血液系统疾病这块，凝血系统方面疾病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都可以做。产检的时候，我们大夫会给他做一个介绍啊，就是说有这个我们无痛分娩这个，到时候呢，我们包括我们在用学校的学籍这方面也都会有介绍啊，他到时候也会做一些咨询什么的，就基本就了解，基本能做不能做，他就已经很清楚了。这如果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些，包括血液系统啊，包括感染什么这些，只要没有明显，咱们差不多99%差不多都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他肯定就去看或者是去瞧了，肯定。所以说这个大部分都应该是完全满足这个条件的，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通过这个各方面的产检和学习之后呢，然后我们就会给他就可以申请。然后基本上这个流程是这样，他重产了之后，基本上就从病房到我们要到我们那个5层的这个产房去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助产师，我们就会跟他说这个情况，就是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就可以来做了啊。一般的呢，我们会宫口开到2到3个左右啊，一般的是建议这会儿再给他打这个无痛分娩啊，是这样的啊，他可以先跟我们助产师申请啊，然后我们再叫我们麻醉科再去给他做一个具体的一个筛查，如果都没有问题，包括胎位啊，包括孩子大人这块，主要是大部分都是能够正常分娩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给他签一个字，有一个镇痛分娩协议书啊，签完这个之后，我们再给他专门的房间里去做这个分娩镇痛。 那怎么收费呢？ 他这收费是北京市的一个统一的有一个收费，他这个镇痛分娩是200元钱。然后其他呢，就是包括一些包括穿刺包啊，包括一些面罩轮管啊，包括监护啊什么的，这些会有一些专业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手段，都加起来这费用应该是在1000块钱左右啊。这个基本上北京市大部分都统一的这么收费。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